所有关心香港会计专业发展人士最不情愿见到，到时政府将别无选择检讨工会的定位和职能，重新审视和工会的关系。许正宇在网上专栏发表至会计界的公开信，表示随着和财会局商讨及推展在新规管制度之下的过渡工作，香港会计师工会日后将专注行业标准和长远发展。他呼吁四万多名会计师深入了解今次理事会选举参选人的倡议，积极参与选举。香港会计师工会理事会选举在下个月6号截止投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明天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天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下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80点，跌659点，成交额129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4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7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63.4，跌14.4；美团263.6，跌10.6；阿里巴巴129.1，跌6.3。盈富基金24.26，跌6.6；快手90元，跌7.85；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2.36；小米集团19.06，跌5.2；中国平安55.4，跌9；友邦保险84.6，跌2.9；建设银行5.1，跌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386，瑞士法郎8.407。澳元5.568，加元6.112，新西兰元5.322，欧元8.781，每百日元对港元6.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51点，跌747点。港金报16,80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8美元，卖出1,80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龙翔道啦。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慢线嘅坏车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多车嘅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不过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啦，有交通意外。咁就系龙翔道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另外后些少啦，近住风力楼嗰段嘅龙翔道啦。都是去观塘方向，因为路面有油渍啦，快线封闭咗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的快线，因为路面有油渍就封闭咗，咁经过啦，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有些挤塞。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在警察总部对开。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新界方面，

即係討論緊點樣去保育呢個地方嘅時候咧，都有人建議，點樣可以原汁原味咁樣保護翻即係嗰個主教山嘅景觀咧？咁樣嗱，咁水務署嗰邊咧就強調咧，其實佢嗰個加固工程咧就冇涉及一個結構性嘅改動啦。咁不過外觀上面咧，即係大家認為而家嗰個即係配水庫嘅模樣，即係你哋又認為係唔係一個原汁原味咧？咁都歡迎一陣間聽眾咧打上嚟傾下嘅。 係啦，我哋電話號碼咧就係1872311。其實咧而家睇到。即網上或者有一啲人士嘅意見啦，就對於咧而家嗰個配水庫加咗嗰個玻璃頂咧，係有啲保留嘅，就覺得點解會係咁樣咧？咁樣咁，但係咧，我諗都要睇睇咧，究竟水務署佢會點樣去吸收市民嘅意見啦？因為咧，頭先我哋講到咧，係由下個月中開始嘅導賞團咧，唔係淨係帶你去導賞咧咁簡單㗎，亦都咧係要有份問卷啦，希望參加者咧可以回。咁呢个亦都会系即系收集到咧公众对于配水库未来发展嘅意见噃。咁但系除咗呢啲参加者嘅意见之外啊，署方又会点样吸纳其他人士嘅意见呢？咁因为之前咧，其实对于个配水库点样用，究竟系开放佢作为一个即系都有好多嘅谂法嘅，譬如一个 公园啦， 系啊，文化艺术空间啦，空间啦，定系点样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建议或者谂法出嚟。咁我想比较令人关注就是究竟署方会怎样吸纳这些的意见呢？ 就着那个长远保育的问题呢，现在署方就强调他们都未有定案的，也都是会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啦。除了刚才陈燕平所说，就是说导赏团会派一个问卷去收集参加者的意见之外，也都应该会去咨询区议会的意见的。而就着那个长远的发展来讲，我想其中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究竟咧呢一个嘅古迹啊，会唔会加入一啲商业元素喺入边咧？嗱，因为我哋睇到咧过去咧，即系香港有唔少嘅古迹啦，譬如南丰沙厂啊，或者中环街市咧，其实佢入边咧都有一啲商业嘅元素嘅。咁当然啦，即系商业嘅元素咧，即系。有一啲嘅意見會認為係會帶來一啲經濟上面嘅價值啦，令到嗰個古蹟係可以可持續發展同埋營運嘅。咁但係啦，另一方面咧，我哋又睇啦，因為本身咧主教山附近咧都有啲街坊係即係上去晨運啦，即係上去活動嘅。咁如果佢係即係太商業化嘅話，又會唔會影響到嗰個空間嘅即係共同嘅享用咧？這個又係另一個嘅考慮因素。 1872311，大家對於呢個導賞團啊，有冇一啲嘅睇法咧？或者你覺得第時呢個主教山嘅配水庫應該點樣保育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㗎。 粵樂即係廣東音樂，源自粵劇嘅過場曲牌，充滿嶺南文化嘅特色。音樂風格有時古典哀怨，亦有清脆明亮嘅一面。 全新電視節目《粵樂新傳》，由專業樂團竹韻小集演奏多首粵樂作品，其中有啲仲係電視首播嘅添。 作曲家亦都会现身说法，介绍乐曲精髓。 粤乐新传 今晚7:10， 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深水埗呢個主教山嘅配水庫咧，以前深水埗嘅街坊咧就話係佢哋嘅神運嘅一個好去處嚟嘅，即係 頂啊， 係啦，即係成日都去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嗰度就圍咗一啲嘅鐵絲網啦。咁但係嚟緊咧，水務署將會舉辦導賞團啊，就俾唔同嘅市民咧都可以去參觀啦，亦都有人會講解嘅。咁究竟你又會唔會去咧？又或者你覺得呢個主教山嘅配水庫未來用途係點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先。不过呢个时候咧，林志恩，我哋不如都请嚟咧，就系水务署嘅官员啊，同我哋讲讲啦。就系水务署嘅助理署长钟永基噶，钟永基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系嗱，不如请你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咧，你哋个导赏团嘅详情系点好嘛吓？包括埋譬如点样去参加咧，同埋如果我可能喺个行动上未必真系咁方便嘅人士，又可唔可以参加到呢啲嘅导赏团咧？ 系好多谢你啊，两位主持。嗱，我哋个公众导赏团咧喺主教山咧就会喺12月15日开始，就而家暂定咧系6个月嘅。咁我哋嘅报名日期呢就喺12月1日上午9点，就 可以透過我哋一個水務署嘅專屬嘅網站咧上面報名。咁報名嗰啲個別人士報名嘅時候咧，就會喺透過呢個網站啦。咁如果係團體報名嘅時候咧，就要需要透過政府一站通就提交一個申請表嘅。 嗯。 咁最重要咧就話，如果我哋上網登記嗰個個人申請嘅時候咧，其實好簡單嘅啫。我哋所需要咧就係只要你準備定你個名、年齡、你嗰、那個身份證最後嗰四個字，同埋一個聯絡電話同埋電郵。咁就可以好簡單就報名。咁點解要呢啲資料呢？就主要呢，我哋需要去買一個保險，即係旅遊保險啦、就包括買呢個新冠病毒嘅保險啦。咁所以呢，就需要參加個人士呢，就提供呢啲資料俾我哋嘅。 嗯， 咁喺網上呢，其實我哋收到呢啲資料之後呢，其實如果嗰、那個時段係有位嘅時候呢，係即時呢，我哋會有一個好快有個電郵呢，就覆返个参加者，就即係確認返嗰个申请时间同埋个人数咁样、而每一次最多呢，我哋係四位人士嘅，即係每一个申请个别人士呢，你可以同三位一起，四个人俾四个名四个资料我哋呢，咁就可以就成即係报到一个叫做导赏团嘅人士。咁、就当然係即係先到先得啦，眼滿即止啦。咁我哋都係即係而家初步嗰個名額呢，其實都係我哋知道都係有限嘅。咁所以即係我希望即係大家有興趣嘅，咁就可以去重速報名啦。咁、而如果團體嘅話呢，我哋一團呢都係12個人嘅。咁佢可以即係用即係團體嘅名義啦，就提交一啲嘅申請表，咁我哋會再處理嘅。 係，我見到早階段呢亦都有人關注到個通達性問題喎，因為始終喺個山上面啦。咁、今次你哋會唔會就住個通達性嗰啲樓梯啊、梯級啊等等，有呢啲嘅特別安排呢？ 嗱，其實因為嗰個地形嗰個所限啦，如果大家即係知道嗰個地方呢，主教山個配水庫呢，佢個位置呢係位即係喺山頂上面嘅。要上去嘅時候呢，佢其實都要經過一啲嘅樓梯級，就亦都現時呢係並冇一啲嘅無障礙通道嘅。咁、所以報名嘅人士呢，我哋都喺度都提醒呢，就係要注意自己嗰、那個身體狀況啦。咁係即係如果係要去到嘅時候呢，就暫時都冇一啲嘅通道無障礙通道上到去嘅喺呢個階段。咁如果係認為係即係我哋其實都同時間呢，我哋有一個喺網上呢，有一個叫做虛擬嘅導賞團啦。咁、其實啲人士呢，如果想睇嗰個配水庫裏面嘅情況呢、都係可以透過嗰個虛擬網站呢嚟到去睇嘅，即係如果唔能夠親身達到。 同埋可唔可以都請你呢，不如簡單地同我哋做一個電話導賞啊、即係啲市民呢，如果參加呢個導賞團，期望佢哋可以睇到啲乜嘢，又或者你哋會講解啲乜嘢嘢嘅呢，我可唔可以去摸嗰啲柱啊，或者係即係做其他嘢啊等等，同埋點樣去防止有人啊可能喺個過程當中會有機會破壞咗一啲嘅建築啊咁樣呢。 其實我哋呢個配水庫呢，佢個特色呢，佢其實個第一就話佢有個歷史價值啦，同埋佢個建築呢都係好獨特嘅、即係一個如果入到去裏面嘅時候呢，今次因為我哋個導賞團呢可以行到落去嗰個配水庫嘅底部嗰度嘅，咁可以睇到佢係一個環形嘅設計，咁同埋呢佢嗰個空間呢就係有大約係七米高嘅，即係嗰、那個即係都頗為大嘅一個特色嘅建築物，同埋呢佢嗰啲石柱呢都會係用一啲好特別嘅花崗岩石柱砌成嘅，咁而佢個頂部呢亦都係有一啲嘅拱，即係拱頂啦，即係都係好特色嘅建築物嚟嘅。咁啲市民上落到嚟嘅時候呢，可以睇到嗰個建築嗰個特色啦。咁另外呢都可以參考得到呢，我哋喺一百幾年前嗰啲配水庫裏面一啲嘅設施嘅，例如佢個出水口啦、入水嘅裝置啦，咁都可以睇到當其時嘅設計係點樣嘅。咁至於你話點樣去避免一啲人士做嗰個破壞啦，咁我覺得最重要呢都係大家要有一個自律嘅心態啦、就嚟到參觀一啲歷史建築物嘅時候呢，就要保護嗰個環境啦、就唔好做到一啲嘅破壞行為啦。 咁而我哋嘅同事亦都會留意嘅。咁如果有啲即係發現有啲唔正常或者係有啲不當嘅行為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都會叫啲參觀人士咧就注意咧，就千祈唔可以做一啲破壞嘅動作嘅。 嗱，咁而家咧就主要就做咗一个临时加固嘅工程啦。咁我就想问一下咧，其实个古迹咧系咪已经即系完全地修复咗？即系仲有边啲地方系将来仲需要去做一个修复嘅工作？ 嗱，而家我哋其实做开放呢个道上之前咧，我哋做咗个状态评估嘅，我哋聘请咗顾问。咁就系当其时早前有一啲松脱啊，或者系有啲危险嘅部分咧，我哋都做咗一啲嘅支撑喺度嘅。咁你話長遠嘅時候嗰個發展呢，其實而家暫時係未曾有一個好確定嘅方案嘅。政府就係仲喺度做一個研究嘅階段啦，將來究竟佢嗰個活化或者係保育嘅方向係點樣呢？而家我哋就利用呢個階段呢，我哋都進行一啲嘅諮詢啦。咁同埋啲市民嚟到參觀呢個導賞團之後呢，其實我哋都會發一個問卷嘅。咁就希望即係啲朋友嚟到睇完之後呢，佢都對日後嗰個安排、那個保育安排點樣呢，都歡迎佢哋提供一啲意見嘅。咁而政府往後呢，我哋都會參考呢啲意見啦，同埋會繼續做唔同階段嘅諮詢嘅。 我睇到啲相咧，就而家你哋加咗一个玻璃屋啦，即系保护嗰个外露咗部分，系啦，同埋有一个人造嘅草皮。其实呢一个咧设计系用一个乜嘢程序之后先决定嘅？ 主要那個玻璃頂的蓋呢，即是佢我哋係用嗰、那個用途嚟到去做設計嘅。因為即係打開咗個配水庫嘅內部之後呢，咁我哋一定要做返一啲嘅保護嘅裝置啦，就避免佢俾風雨嘅侵蝕嘅。咁因為我哋做設計嘅時候呢，我哋就考慮到呢點啦，我哋要做一個係穩妥嘅蓋啦嚟到去做保護啦。咁同埋呢就方便啲市民嚟參觀，提供一個更加好嘅空間感嘅時候呢，所以我哋就設計咗用咗一個玻璃嘅上蓋玻璃嘅個天窗蓋啦，所以咁話。咁嗰個蓋裏面呢都有一啲嘅不同嘅即係斜度嘅玻璃嘅。咁佢其實喺嗰個功能上面呢，佢可以就話反射到啲過多嘅熱量啦，同埋喺嗰個封阻啊同埋排水方面呢都係有利嘅。咁從而呢就對下面個配水庫呢可以抵受到嗰、那個風雨嗰個侵蝕呢嚟到去嘅保護嘅。咁至於上面你話嗰個人造草皮啊，咁其實我哋都唔單止人造草皮嘅，我哋都有啲真草，即係綠化嘅設施呢都做咗喺度嘅。咁純粹都係一啲嘅美觀啦，同埋即係驚住如果落雨嘅時候呢即係唔會話令到啲泥啊，咁即係方便啲參觀者有一個更加或者係理想嘅環境呢嚟做呢個導賞嘅活動嘅啫，我哋主要係。 同埋我都想問一問咧，就係除咗嗰個配水庫之外咧，其實附近咧有冇一啲即係其他建築群咧係可以做整體嘅保育工作嘅？ 這個就要其實係嗱，這個要等翻，即係我諗係即係長遠發展嘅時候咧，佢睇附近仲有啲乜嘢叫做古蹟或者係類似嘅建築物嚟到去睇啦。咁我其實曾經參考過古蹟辦當其時做評級嗰啲文件啦。咁佢都有好幾個即係有特色嘅古蹟喺附近嘅。咁我相信到時如果係設計一個將來個保育方案嘅時候咧，呢啲因素咧都一定會考慮在內嘅嚇。 另外都想睇下咧，就係今次啲導賞團嘅參加者咧，你哋都會派問卷去吸收佢嘅意見啦。咁但係整體去吸納意見嘅呢個程序咧，會係主力由邊個部門去負責嘅啦？譬如咧就係一啲住喺深水埗嘅街坊咧，佢哋會覺得咧呢個地方係同佢哋比較親近嘅，因為以前咧成日都去嘅啦咁樣。咁又點樣去吸納呢啲深水埗嘅市民佢嘅意見咧？ 其實佢哋如果有意見，即係我相信，即係政府再做大型，即係做呢個諮詢或者係決定將來未來個方向嘅時候咧，那個諮詢咧都會相當之廣泛嘅。咁如果你話街坊話想有意見嘅話咧，佢又未必係透過問卷俾嘅時候咧，佢可以直接俾我哋個英文 CHO。 文物專員辦事處嗰邊咧，佢哋都會有即係考慮嗰個長遠嗰個方案嘅。 嗯，即係其實未來嗰個用途或者保育咧，就會係由翻古蹟辦 發展局啦， 發展局佢哋嗰邊係 啦，冇錯冇錯，佢哋主導啦嚇。 係啦嚇。咁但係深水埗區議會嗰方面咧，你哋會唔會再上去？ 呢、這個當然會啦，即係呢個即係都係一個諮詢嘅機構。其實一路咧，我哋做翻呢個修復啊，同埋呢個改善方案嘅時候咧，即係我哋都會有即係通知佢哋啦，就俾佢知道有個即係呢個工程嘅進度啦。咁而將來長遠嘅時候咧，都會一定會即係有一個廣泛嘅諮詢嘅嚇。 嗯，好啊，多谢晒你，钟永基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啊，麻烦晒， 拜拜。 钟永基咧系水务署嘅助理处长啦，嗱，咁我哋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啦，咁头先钟永基咧亦都系简单地同我哋即系导赏咗一下，究竟大家去到咧可以睇到啲乜嘢嘢，咁大家又会唔会有兴趣去参与呢个导赏团咧？同埋其实你觉得仲可以点样去吸纳大家对于保育配水库嘅意见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讲一讲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外交部正式召会立陶宛外交部，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并要求立方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的称谓。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容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赵立坚指出，中方的举措是对立陶宛损害中国主权的正当反制，责任完全在立方，强调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立方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纠正错误，重新回到正确轨道。南非出现全新的新冠变种病毒之后，多国加强对来自非洲旅客的旅游限制。英国暂停南非等六个非洲国家的航班，非英国或非爱尔兰居民若果十日之内曾经到访这些国家，会被禁止入境英格兰。从星期日凌晨起，由这些国家返回英格兰的英国或者是爱尔兰居民必须在酒店隔离。十日之内从这些国家入境的人士亦都要接受病毒检测。南非外长潘多尔认为，在世卫未提出任何建议之下，英方的决定似乎过于仓促，南非将会同英方接触，希望他们重新考虑。以色列就宣布禁止旅客从南非等七个国家入境，并禁止本国公民到访这些国家。新加坡亦都宣布限制嚟自七个非洲国家的非新加坡人或非新加坡永久居民入境。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其中三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另一宗检测结果待定。新增个案涉及三男一女，包括两名分别九岁和十一岁的男童，属关联个案。他们在星期三从新加坡抵港。另外两名患者就由欧洲抵港，他们早前已经在本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富豪机场酒店有两宗确诊个案带有新的变种病毒 B.1.1.529。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表示，病毒的变化令人担心，尤其因为这种病毒有32个基因突变。他又說，為謹慎起見，政府應該考慮暫停來自南非等國家的航班。許樹昌說，變種病毒 Delta 出現之後，疫苗的保護率下跌，以伏必泰疫苗為例，保護率降至 44% 至 88%。 但他說，本港暫時沒有急切需要注射第三針伏必泰，因為他的抗體相對持久一點。他強調，本港必須提高疫苗接種率，才有條件與病毒共存。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下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已经清场，但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现在排到近狮隧桥底。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彩虹村的意外清理好，但龙尾都去到近狮隧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这一段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而清水湾道内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另外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风力楼因为路面油渍，快线曾经封闭，现在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都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道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落红棉路近香港壁球中心。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纪元。另外东区走廊的中环方向现在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松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开始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主教山泼水库下个月中就开始有导赏团。 水务署助理署长钟永基。 这个是一个一级的历史建筑物，不是单纯知道它那个建筑背后的故事，我们都会向市民来到去提供一些资料，让他们更加认识当时的工作和是怎样来的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噶。林子欣嗱，剛才我哋同水務署嘅助理處長啊鍾永基咧就傾過啦，咁亦都問到佢未來呢個主教山配水庫嘅保育方向啦。咁佢都話咧，其實係需要即係發展局佢哋去到即係負責啦、牽頭啦，咁啊吸納咧更加多公眾嘅意見同埋睇法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公眾都可能會關注咧，譬如近年嘅一啲嘅歷史建築啦。都有機會咧，係撥入去咧一個叫做歷史建築嘅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啦。咁就由唔同嘅倡議者咧去提交一啲嘅建議書啦。咁但係過往某啲嘅建議書咧，都可能俾人批評咧係比較多嘅商業元素喎。咁呢個又會唔會成為咗即係未來主教山配水庫應該點樣活化嘅一個關注點咧？ 因為咧我哋都聽到咧而家。我哋睇翻過去嘅一啲報道咧，其實我諗當區居民咧同埋一啲專業人士都提出咗一啲佢哋希望保育嘅原則啦。譬如有人提到就希望係保存翻原貌啊，咁而當區居民就希望有機地結合到嗰個社區嘅生活啦。咁但係如你所講啦，就係話即係雖然政府配水庫係官地啦，即係比起一啲私人嘅地，譬如之前提過河東花園嗰啲就比較容易做保育嘅。咁但係因為我哋諗到保育嘅問題咧。即係如你頭先所講啦，即係長遠嘅營運上面，即係究竟政府係同邊一啲譬如啦非政府機構啊，定係即係發展商啊去合作去做一個叫做長遠上面嘅營運咧，咁樣咁各自有啲咩利弊咧？呢個我都可以問一問一啲專業人士嘅意見嘅。 咁但係市民大眾又會點睇呢？即係嗰度作為一個免費嘅地方，開放俾市民去參觀啦，或者繼續喺度神運好啲啊？定係咧真係賦予佢？另外一啲嘅意義，無論可能係舉辦音樂會啊，又或者即係文化藝術嘅表演啊，又或者係作其他用途，咁令到佢喺個財政上面都能夠自給自足，大家又覺得點會好啲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嘅副主席林增榮啊，林增榮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嗱，初步对于主教山配水库嘅活化上面咧，你嘅睇法系点样？ 嗰、那个咧就我觉得就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一个项目嚟嘅。如果做活化嘅话，咁就做法咧就其实咧就我有啲保留咧，就系话就系做商业，因为呢个项目咧。就因為佢有個咁嘅歷史嘅背景咧，做商業咧，的而且確就我有保留嘅。咁第二咧，就即係商業咧，就對嗰個保育咧，就絕對有影響嘅。同埋咧，我哋唔係想即係成千上萬嘅即係人咧吸引過嚟呢度睇噶嘛。咁呢個咧就對嗰、那個個本身咧，就水本身嗰、那個本身有好大影響。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如果淨係俾人去做參觀，咁而家暫時講又係好嘅，但呢個咧又唔係可持續一個方法。如果要可持續嘅方法咧，就必須要咧去諗諗咧，就點樣去注入個一個生命，點樣注入一個活力、一個動力，咁令到咧就係佢嗰個可以持續發展。咁呢度裏邊咧，我自己個人咧有少少睇法啦。咁既然咧就佢有歷史嘅。背景啊，点解唔可以諗下有啲文化，香港有啲旧嘅文化可以艺术啊，可以音乐啊。咁但係呢啲文化艺术音乐都好啦，就个原嗰、那个目标呢就係、是、可以即係係 for 啲小众嘅即係有兴趣嘅人士嚟到呢度。咁譬如话呢就可以邀请啲即係學校啊去呢度就唱歌啊，或者邀請啲呢就音樂家原創嘅音樂家喺嗰度呢做啲表演啊，或者做舞蹈啊，咁啊就亦都有啲即係香港本地嘅年輕嘅即係設計師呢喺嗰度呢做啲即係一啲嘅展品啊。咁呢啲咧就全部咧都可以咧，就可以令到呢、這個呢、這個項目咧可以有持續發展。咁亦都唔會因為咧就吸引太多嘅人流， 過咗嚟咧，就令到咧呢個項目咧就最受到影響咯。 嗯嗯，咁我想问一问咧，嗱，你头先提议就系希望系一啲音乐或者表演嘅项目啦，咁呢啲项目咧可以点样结合翻原本嗰个主教山咧，佢嗰个历史同埋佢嗰个建筑特点？ 嗱，其实咧呢、這个历史同建筑特点咧，就系水库嚟嘅。咁水库本身嘅功能咧，就大家都知系装水啫嘛，真系。咁啊就我哋唔需要喺呢方面咧，就系去突出佢装水。嗰、那個咁嘅即係歷史嘅功能，只不過咧就因為佢嗰、那個個設計啊、建築啊各方面咧嗰、那個好特色啊，喺香港咧就即係、就是、幾乎咧就可以講話就冇乜見過。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即、就、係、是、要即係、就是、注入個新生命，而同時間咧，即係佢本身嘅空間咧就唔多嘅，就空間唔多咧。就即係要做啲嗰、那個活動咧，亦都唔可以就太多吸引太多人群啦、啊，以免咧破壞。咁所以喺呢啲咁多嘅條件限制之下咧，我覺得就反而咧就係即係頭先所講嗰啲表演啊，啲音樂啊，咁啊就可以吸引咧就係啲即係有對呢方面有興趣嘅人士咧嚟到呢度，咁咧可以令到。呢、這個主教山咧，可以持續咁發展落去啦。當然咧，喺呢度咧，我要強調一樣嘢咧，就政府千祈唔好諗住喺呢度咧要做商業啊，或者係咧要透過營運嚟揾到啲錢。咁呢個咧，我覺得就即係完全係浪費咗呢個寶貴嘅資源。 但你覺得小眾得嚟咧個目標係咪應該都做到自給自足咧？定係其實你頭先最後嘅説法咧，你都係覺得應該由政府比較作一個大量嘅補貼，以維持呢一個嘅即係歷史建築嘅運作咧？ 嗱，所有嘅歷史建築咧，全世界嚟講咧，都係咧就即係除咗係好大型嗰啲啊，咁啊就可以咧就自給自足。如果唔係嘅話咧，政府呢方面咧就要做補貼咧，呢、這個就呢、這個就好常見嘅。咁就我唔排除咧，就話可以收啲門票啊，去補助一下啊。咁或者咧係即係啲其他啲譬如話旅發局，咁佢可以咧就即係喺世界各地啊，有啲特色嘅嗰啲即係相關嘅嗰啲。人士可以過嚟呢度咧做表演咯，咁喺呢方面咧，我覺得咧就反而咧就係即係合適，就多過咧就係即係純粹由嗰個錢嘅角度咧去做即係考核咯。 嗱，香港咧過去有啲古蹟咧，即係都被活化咗啦，譬如中環街市啊，又或者即係南豐沙廠嗰類啦。咁不過嗰啲都主要係建築物嚟嘅。咁但係今次配水庫呢個係一個半露天嘅，即係喺室外嘅一個即係設施啦。咁呢樣嘢我哋香港過去有冇保育呢一類型嘅古蹟嘅經驗，同埋有啲乜嘢嘅經驗係可以攞翻嚟今次個保育上面去參考啊？ 你頭先舉咗嗰兩個好好嘅例子啦，就一個中環街市啦，一個咧就係、是、即係The Mills 啊，南豐沙廠啊，咁其他仲有嘅大館啊，或者係政府嗰個警察宿舍啊呢啲咧都係咧就一個好好嘅例子。咁至於話咧就係即係你話邊一個個案咧就係、是、完完全全咧就即係、就是、差唔多可以即係、就是、照抄嘅，咁我覺得就冇啦。咁就每一个个案咧，有佢嘅特殊性啊，有佢嘅优点啊，同埋咧就有佢吸引人嘅一面啦。咁就无论历史又好，文化又好，或者咩都好啦。咁呢啲咧，我哋咧就即系唔需要喺呢方面咧就太过着墨嘅。我觉得就系即系呢个项目本身咧，佢自己已经有个独特性，佢自己已经有够吸引力噶。只不过咧。政府又好，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有發展商啦，又好啦，咁即係佢哋肯咧喺呢方面咧動下心思，就做多啲即係頭先所講嘅，即係將佢活化，做多啲咧就係即係注入佢個生命力同埋個個活力嘅，即係嗰啲工作咧，我相信呢個咧就係一個真真正正就可以達到可持續發展啦。 好啊，唔该晒你，林增荣倾到呢一度啊。林增荣咧系香港测量师学会产业测量组嘅副主席嚟嘅。啊，其实点样去活化咧，同埋即系可唔可以个目标应该要追求咧自给自足啊，定系由政府比较多嘅补贴咧？林志恩每次我哋倾活化历史建筑嘅时候咧，总会碰到呢一个问题 嘅噃。系啊，另一个就系嗰个保育嘅模式啦，即系话我哋应该系交俾发展商去做啊，还是系即系采用一啲即系社会企业嘅营运模式去做咧？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将来要去讨论嗰个配水库嘅发展嘅时候，需要去谂嘅问题嚟。 其实我哋而家见到咧，有一啲嘅唔少嘅建筑活化嘅时候咧，佢哋都会行一个叫做比较文化艺术啦嘅方向啦吓，或者系创作嘅方向咧去做嘅。咁但系我哋又可唔可以加多少少嘅想象力嗱？因为譬如咧，我见过即系之前有人写文章嘅时候咧，佢就话：咁嗰度咧，除咗我嚟做一个艺术嘅空间之外咧，都可以俾人做瑜伽嘅喎， 禅修场地 系啦，亦都有人有啲咁样嘅建议。其实呢啲会唔会都可以系突破到咧？我哋而家对于即系活化历史建筑嘅一啲嘅既有嘅观点咧，从而有啲比较突破性嘅嘢，但系又不至于太破坏原本嘅建筑嘅特色，甚至系原本嗰个历史意义咧。可能呢点咧都真系值得大家去谂谂啊。 系冇错。 电话号码1872311，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同大家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好多时候咧喺街度遇到一啲所谓嘅朋友啦，又其实咧就唔系非常之相熟咧。我哋咧喺 say goodbye 之前啊，都话喂，不如得闲饮茶啦。英文咧，我哋咧亦都有类似嘅讲法嘅。英文我哋可以话啦 ，Let's go for a drink sometime. Let's go for a drink sometime. 我哋亦都可以话 ，We must get together for a drink sometime. We must get together. 我哋一定咧要走在一齐 ，OK， 揾日约出嚟啦。For a drink sometime 就係啦，我哋得閒約出嚟飲杯嘢啦。咁呢個 drink 咧，通常都係指當然係含酒精嘅飲品啦。如果你純粹想飲咖啡咧 ，Let's get a coffee together sometime。OK，Let's get together for a coffee， 得閒出嚟飲杯咖啡啦。咁當然好多時候咧，呢句都係個假話嚟嘅，因為咧十年咧都未必會兑現。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1，林志恩有位陈先生都想参与讨论。陈先生你好。 喂，系你好， 陈生有咩睇法啊？ 系你好，咁咧就我近日听到有个嘉宾讲，佢话尽可能保留嗰个原来嗰个建筑，但系佢又话要喺度多搞一啲，譬如演唱会啊呢啲咁嘅节目，咁其实我觉得，既然你要尽量保留，唔好去骚扰佢，你就唔好再搞咁多。喺度搞咁多活动，尽可能保育那个建筑物，咁香港又唔系缺钱，点解要搞咁多商业化嘅活动咧？ 不过陈先生，如果我听你咁讲咧，即系你嘅方向系由得佢就咁保持原貌，大家入去参观一下咧系可以嘅，不过就唔好再去转化做其他用途啦，系咪啊？ 系啊， 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喂，咁你其实真系摆。嗰樣嘢喺度，冇乜新嘅意義咧。長遠落去，佢就會失去個吸引力噶啦。 點解會擺喺度就會冇咗意義，同埋失去咗嗰個意義咧？咁嗰樣嘢係原本喺嗰度噶嘛？喺嗰度咁多年，你話有發現到，你話冇之前未有發現，又係咁發現咗。咁由得佢摆喺度咯，咁俾翻嗰度当地嘅居民去活动一下，同埋俾一啲有心嘅人，真系认识嗰啲建筑物、认识历史嗰啲人，去观摩咯，去参观咯。 嗯，好啊，多谢晒你陈先生嘅意见。嗱，不过呢个时候咧，林郑，我哋头先都倾到啊嘛，即系深水埗嘅一啲嘅街坊咧，就话嗰个对于佢哋嚟讲都系成日去晨运啊一个活动嘅地点嘅。咁到底未来嘅保育方法点样可以吸取到咧系附近居民嘅意见同睇法，同佢哋嘅生活有所联系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深水埗嘅区议员袁海文啊，袁海文你好。 你好， 袁海文啊，而家咧个配水库就加多咗一个即系叫做玻璃嘅顶啦，同埋一啲人造嘅草皮啊等等啦。咁啊，水务署其实就话咧，即系就工程嗰方面咧，亦都有向过古迹办嗰度咧，系寻求一啲文物保育嘅技术意见嘅噃咁样。咁但系似乎系咪区议会上面就之前有冇同你哋交代过，原来佢会暂时加多一个嘅玻璃顶同埋人造草皮啊呢啲嘅加固嘅措施咧？ 玻璃頂同人造草皮就好明顯冇嘅，咁有啲臨時嘅加固咧，喺六月嗰個工作小組嘅會咧，佢係有講過呢啲方向，咁我哋當然都係即係贊成啦，因為都要確保嗰個係安全啊，唔會有個結構危險啊嘛。咁但係去到嗰個即係玻璃個膜啊，以至個人造草個安排咧，其實就冇嘅。咁當時有講到係年底諗住開，同埋係會有啲嘅導賞團，但係嗰個量其實嗰陣時都冇，其實都好粗疏，甚至冇任何啲即係。頭先講嗰啲即係玻璃嗰啲嗰啲即係頂啊嗰啲圖都冇俾過我哋睇，咁所以我哋都好驚訝嘅，就係等咗幾個月咁樣就好似都冇即係區議會嗰度再進一步交代啊交流嗰個即係意見，咁。咁我哋見到係啦，即係有呢方面嘅情況。 嗱，對於而家佢哋導賞團咧，就會由12月中開始啦，預計咧辦到係出年嘅年中嘅。咁佢哋估計咧每月啊嘅導賞即係參與嘅人數咧，大概應該都會有1000人咁樣。咁你對於呢一個嘅頻率啊，同埋可以容納到嘅人數方面咧，有冇啲咩特別嘅睇法咧？ 其實個人數我就覺得好似感覺好少喎。如果你話即係1000，咁你除翻開每日，其實嗰個人數其實相對有限。咁啊，同埋個導賞團即係要咁樣即係 book， 咁我哋會預計到即係隨住好多市民好關注啦，都會係想去睇睇嗰個情況啦。咁所以究竟呢個位係咪有？再多啲空間係可以即係增加嗰、那個去睇嗰個導賞團嘅人數啊，個團數啊，咁呢啲我覺得都係想我哋想交代咯，咁所以我哋都要求緊開個工作小組，咁樣再係請水務署交代，咁以至係我哋其實區議會喺六月嗰陣時呢幾個月都做一啲工作嘅，就係、是、希望做一個即係工作坊，係去吸納唔同街坊嘅意見，咁其實邀請書都公開咗，亦都有啲 applicant 即係有啲申請者，就好不幸咧，十月嘅時候咧，民政處就抽起翻曬嗰啲即係撥款權，咁而家變咗，我哋就又審唔到，咁民政處亦都暫時未交代到咧，已經交咗去申請或者已經諗住做嘅計劃咧，嚟緊會點？咁所以呢個我哋都要喺工作小組度講，因為我都留意到，即係水務署都講咧，未來嗰個亦都係類似開放嘅態度。咁我哋當時亦都好揾咗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好多嘅保育專家等等，其實都覺得嗰、那個。公眾參與啦，係可以俾翻即居民有個連結啊、聯繫啊，呢啲係好重要嘅原則咯。咁我哋希望即政府而家攞翻曬撥款權啦，唔該係做翻即呢個已經係喺個民間有啲即共識嘅方向嘅工作，同埋係後續嘅跟進咯。 嗯，其實我都同意嘅，因為而家所講嗰種諮詢咧，唔係淨係話叫做收集意見啊嘛，而都應該有一個即係公眾教育嘅基礎啦。因為可能有一啲嘅居民未必本身好熟悉嗰個配水庫嘅歷史，即係都要有一啲資料性或者認知上面基礎，先至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完整嘅諮詢啦。咁我就想問一問咧，其實你作為當區區議員啦，你自己覺得應該點樣去保留嗰個配水庫嘅社區嘅價值咧？ 係嗱，深水埗區好多細區啦，我就唔係直接喺嗰區，咁但係我哋咧喺區議會嘅時候都傾過咧，覺得即係成個嘅事件嘅經歷啊，嗰個情況啊，嗰個歷史嘅背後咧，其實都應該係要係啦，即係。話到俾即係居民知咁樣咯，即係特別係我哋見到即係啱啱即係今次配水庫事件，見到其實民間嗰個智慧嗰個力量其實好犀利嘅，好短時間內已經揾到好多好有用嘅資料。咁我相信即係呢啲嘅記錄，呢啲嘅過程其實都完全係可以係列翻出嚟。咁以至係嗰種破壞點樣係去即係當日會係有個破壞，咁我覺得都係咪可以列翻出嚟？水務署係吸取到啲咩嘅教訓，有啲咩嘅？是令到會有呢個啲破壞，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列出嚟咯，即係 既然真係破壞咗，咁我覺得我哋就係應該要正面面對，即係究竟係有啲咩嘅過錯犯過，有個檢討，將來係點樣行？咁呢啲我覺得都係應該係啦，即係好清楚話俾居民知。咁以至我諗頭先都有講咧，即係諮詢，我諗係要係好主動係去有啲連結啲街坊嘅。問他們想怎樣的，那我覺得深度這個要主動去做，那我想需要就不是很由上而下，反而希望可以由下而上的諮詢可以做得到。 嗯，好啊，麻煩你袁海文談到這裡。袁海文是深水埗的區議員來的，這個前深水埗配水庫的導賞團就會由12月中就開始的了，12月1日開始市民就可以透過網頁到報名，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上網瀏覽一下相關資料的。首先有6點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怡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怡花园对出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联合。龙尾是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其实而家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是相当繁忙的。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就在龙翔道近蒲岗村道、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就去到顺利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104点升22点，成交张数4789张，上证指数收报3564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7点跌咗50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3.4跌14.4，美团263.6跌10.6，阿里巴巴129.1跌6.3，盈富基金24.26跌咗6.6，快手90蚊跌咗7.85，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咗2.36，小米集团19.06跌咗5.2，中国平安55.4跌1.9，友邦保险84.6跌2.9，建设银行5.1系跌咗7仙。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晋东控股、中国生物科技服务、福成国际、ECI Tech 同埋亚尔法企业。五大跌幅股份是嘉毅控股、雷射、宏伟亚洲、比高集团和 Mindtel Tech。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7， 日元 114，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275， 人民币 6.389，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28，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3。港金系报16,8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9.31美元，卖出价1,810.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冇升跌。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因为有意外，影响到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过了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月道和新清水湾道近顺利村。咁就係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咧，近住彩虹村有意外，影響到而家觀塘道、偉業街同埋清水灣道嘅交通都係非常繁忙。咁另外咧，喺較早前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近彩怡花園嘅慢線都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咧，而家近住港灣嘅交通都係非常繁忙，龍尾分別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亞街老街近窩打老道同埋碼頭圍道近樂山道。咁而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中文大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大埔公路近御龙山，同埋大老山公路近大水坑。

任何人都不可以持有槍械，但是為了保護一些在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的文化，在貴州省的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為了保護一個叫做巴沙苗族的少數民族，让他们的成年男子能够按照他们的传统持枪出街，所以就为他们特别设立了专门的法律，容许他们同国家法律一般的规定有所不同。 一国两制在宪法里面的地位绝对不是一些外国评论所讲可以随意动摇到的。所以下集就会讲到三了，即是大约有3000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怎样通过系统的方法来到立法，在变幻原始永恒的世界里面怎样时刻代表着人民的意愿。 宪法全万家，香港电台基本法基金会联合制作。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不好啊。 但是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着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想答错了起码4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6:44，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翻翻嚟啦。有陈燕平同埋林志恩喺度嘅。林志恩呢、這个时间我哋又关注一下咧，就系新型冠状病毒嘅传播嘅情况啦。因为咧又近日又出现咗一种嘅新嘅变种啊，嗱个名咧都几复杂嘅，暂时咧就叫做 B.1.1.529 吓，咁啊，因为咧即系世卫咧就正系就呢只嘅病毒咧都展开啲嘅研究同埋讨论啦，咁所以即系可能迟啲咧会有一个新嘅名咧系俾佢嘅，咁但系暂时嚟讲呢一只咧 B.1.1.529 咧系被列入为一个正开展进一步监测嘅病毒株入边嘅，咁因为咧就话呢个病毒株嘅 S 蛋白咧有32处嘅基因突变，咁所以就引起咗专家嘅关注啦。而香港咧其实亦都有2宗嘅相关嘅个案嘅，咁就系富豪机场酒店啦嗰2宗嘅个案，涉及到一名印度籍嘅男子啦，同埋咧佢住喺对面嘅房客，亦都成为咗咧亚洲咧首2宗咧有记录。这种的变种病毒的个案吧。 一会间我们跟专家谈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医学上面的问题和政策上面的问题都可以讨论一下的。因为刚才陈燕平你提到这个新的变种病毒，它那个突刺蛋白里面有32个突变，那这个突变的数目和个传播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另一样就是我想市民都会很担心，就是那个疫苗的有效性，就是那个因为我哋过去咧唔少嘅疫苗咧，其实都系用嗰个原始病毒嘅 S 蛋白嚟做研发嘅。咁新病毒株会唔会影响咗我哋已经打咗嘅疫苗嘅有效性咧？咁样，咁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啦。咁至于政策上面啦，吓就系讲到咧嗰个出入境措施咧有冇需要调整啦？因为而家咧喺即系国际上面咧有一啲国家，譬如英国啦，就已经禁止咗咧出现呢一个新病毒株咧嘅非洲国家人士入境啦。咁究竟香港需不需要跟随呢？还是香港本身呢对那个入境旅客的检疫日数已经够长，就没有需要再调整呢？另外当然大家都知道， 通關，即係特區政府形容係一個頭等大事啦。咁到底有一個新嘅變種病毒嘅個案喺香港出現之後咧，又會唔會影響咗我哋嗰個通關嘅進度咧？咁一陣間亦都可以同專家傾一傾嘅。 你頭先亦都有講到咧，即係有一啲嘅國家咧採取咗禁止某一啲嘅國家嘅人士啦進入啦。其實唔單止英國嘅，譬如我哋睇到咧喺以色列啦，喺德國啦，同埋喺意大利啊，捷克啊，甚至係譬如係日本啊、新加坡咧，都有種種類似嘅咁樣嘅措施嘅。咁究竟我哋需要做啲乜嘢嘅調節咧？這個時間咧，我哋先請嚟咧就係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嘅臨床教授孔凡毅同我哋解釋一下。孔凡毅教授你好。 你好，我是赵。 好，凡啊，不如先同我哋解释一下，呢一只嘅变种嘅病毒咧，系一个点样嘅特性咧？ 嗱，其实睇到呢个两个嘅呢只嘅变种病毒咧，个 B.1.1.529 啦，咁其实咧就系源自喺即系南非嘅。咁呢、這个其实而家暂时嚟讲咧，我哋见到全世界个案咧，其实都好少嘅。咁、啊。亦都整體嚟講咧，佢係個刺突蛋白嘅改變咧，係有32個基因嘅改變。咁究竟嗰個嘅嚴重性去到邊度咧？暫時未有一啲嘅數據嘅，我哋因為真係數即感染嘅人數太少。咁我哋要睇咧，就嚟緊，譬如一至兩個星期喺南非或者非洲，會唔會突然間有一啲好大嘅改變，就係、見到好多呢啲嘅個案。which 佢哋而家其實喺南非係做緊一啲嘅監測嘅，咁如果見到嗰個係佢取代咗，譬如 Delta 嘅變種病毒成為嗰個主要嗰個流行嘅病毒株咧，咁我哋就需要擔心啦。即係換句話講，佢比嗰個嘅 Delta 變種病毒咧個傳染性係更加高，因為而家我知道 Delta 變種病毒咧其實佢嗰個嘅傳染性咧係好高嘅，嗰、那個叫做 R naught 咧，其實講緊係1:7嘅，即係講緊去到一個病人可以傳染俾6至7個病人。嘅人士，咁變咗咧，如果佢可以取代到 Delta 嘅話咧，換句話講咧，佢嗰個嘅傳染性咧係更加高，咁我哋就需要擔心，因為佢有機會咧係會成為主流嗰個嘅病毒。第二樣嘢咧就係要睇翻究竟佢就算個傳染性好高，係咪真係代表佢嗰個破壞力，即係佢引致嗰個疾病或者併發症係會高啲咧，又或者個炎症係重啲，同埋嗰個死亡率係高啲咧？咁呢個暫時就算係 Delta 嘅變種病毒咧，我哋暫時都未真係話見到有咁嘅情況。咁所以呢兩樣嘢我哋係要關注，但係暫時咧我哋係未有數據。 但我见唔少嘅国家咧都相当之紧张同埋重视，因为佢而家出现个案嘅地区咧，除咗系讲紧非洲之外啦，香港两宗啦，我见到外电嘅报道咧，以色列咧亦都有相关嘅个案，咁所以有一啲嘅国家咧，佢都即系做一个比较即系严谨嘅一啲嘅措施，包括咗头先我哋提到嘅，可能系禁止某一啲嘅国家嘅旅客或者系即系航班去到進入，其實即係喺我哋咁多未知嘅時候咧，我哋係咪真係有必要採取一個咁嚴謹嘅方法去處理咧？ 我諗其實呢個係一個預防嘅措施，同埋一個係即係其實係啱嘅，即係嚴謹係好嘅。咁同埋我覺得係譬如香港嚟講，其實就暫時我哋已經足夠嘅，因為我哋嗰個隔離嘅時間係好長啦，即係講緊21日。咁同埋我哋講緊係我哋個檢測其實亦都非常之密嘅。咁所以我哋呢方面就係足夠嘅，咁但係可能嚟緊我哋要監察住，就係如果真係有好多呢啲個案咧，我哋亦都係可能喺講緊，譬如真係某一啲嘅國家好多呢啲嘅症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呢啲變種病毒咧，其實就係需要係可能真係要禁止嗰、那個航班係從呢啲國家咧係嚟到飛嚟香港。 你头先提到咧嗰个新嘅变种病毒嘅刺突蛋白入边咧有32个突变啦，我就想问一问咧，其实嗰个突变嘅数目咧同个传播能力嘅关系咧，同埋就系其实乜嘢原因系导致嗰个病毒株咧会出现咁大量嘅突变？ 嗱，其实好得意嘅，你见到其实嗰个突变咧，好多时候咧就系如果有一个好大嘅爆发，即系譬如好似之前喺印度有一个大嘅。好多人同時間感染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機會咧，係有一個新嘅變種病毒係走出嚟，去取代之前嗰個嘅 嗰、那個嘅所謂嘅不嗰、那個嘅變種或者嗰個嘅嗰、那個個 variance。咁所以其實就係睇翻，如果你係有好多人同時間感染，有一個大爆發咧，咁呢個就會有機會係取代之前嗰個嘅病毒，同埋佢一個優勢。如果佢譬如好似 Delta 變種病毒，佢嘅優勢在於就係佢嗰個傳染性好高，就唔係在於佢嗰、那個殺傷力大。如果殺傷力大咧，反而嗰個嘅那個威力咧唔喺度，因為佢好多時候嗰個病人可能已經係死咗，或者佢冇辦法再傳播出去。但如果佢個傳染性係高咧，其實嗰個就正正係個威力嘅所在。咁所以我哋要監察咧，就係睇下呢一個嘅新嘅變種病毒咧，佢個傳染性係咪仲可以高過 Delta？ 如果係嘅話咧，咁佢嗰個威力咧就會係更加大。咁亦都係最擔心就係會唔會影響嗰個疫苗嗰個嘅效用啦，亦都會唔會係令到嗰個嘅傳染性，或者尤其是而家嚟緊入冬，會唔會喺歐洲大陸會有一個大嘅爆發，繼而係再傳播出去亞洲同埋係美洲。 嗯，咁但係咧，而家即係市民需唔需要擔心就係新病毒就係可能會？ 我覺得唔需要擔心，因為本身我哋嗰個監察措施做得非常之好。第二樣嘢咧就係始終係就算你打咗一個係譬如原本譬如伏必泰或者係科興係用緊原始病毒做嗰個嘅抗原嘅話咧，始終嗰個嘅就算有32個即係所謂嘅基因變種咧，其實唔係太影響，始終嗰個免疫力都仲喺度嚇。咁所以最緊要就係如果未打疫苗嘅人士，盡快去打個疫苗，呢個好緊要好緊要嚇。因為雖然香港真係暫時所謂清零，但係如果個變種病毒真係開始爆發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唯一可以依靠嘅，除咗係口罩同埋一個即係感染控制嘅措施咧，係好靠嗰個疫苗。咁就算佢唔係 fully match， 唔係全部吻合嘅話咧，佢最得閒到佢有一個適當嘅保護力喺度，咁所以就係要盡快打疫苗。 嗯，但係又需唔需要因為有呢一個嘅變種病毒咧，而加快推行打第三針嘅步伐咧？ 其實要嘅，即係五個話講，如果你見到真係開始好犀利、好嚴重嘅話咧，其實如果已經打咗兩針嘅人士咧，隔咗六個月咧，其實應該要打第三針啦。又或者如果你本身都未打針嘅，就要盡快去打針。因为始终无论你是就算佢是所谓变咗种，佢始终都是大部分嘅基因其实同原始嘅病毒都是有、都是相似。咁所以无论如何佢都有一个适度嘅保护喺度。同埋佢有一个嘅所谓譬如細胞快度免疫系统嗰个嘅记忆喺度呢，佢有适当嘅保护喺度。咁最得閒到佢預防到重症同埋死亡，咁呢個好重要。 我想問咧，即係加強保護呢一點咧，我哋應該用一個乜嘢嘅指標咧去睇？即係究竟係以呢一種嘅變種病毒，佢係傳播嘅國家係多啊，定係以佢傳染嘅宗數為多咧嚟到做一個嘅係咪要再加強多啲嘅防護嘅一個指標咧？ 其實我諗睇翻幾樣嘢啦，其實我諗要睇翻如果你話國家或者係個人數，你見到個人數係多嘅話咧，其實已經係一個指標，即係佢開始會取代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咁佢一定有一個嘅威力，或者有一個嘅即係佢優勢喺度，佢先至會做到呢樣嘢。咁呢個就係正正就係如果佢個傳染性係更加高嘅，其實 Delta 已經好高，佢比佢更加高嘅話咧，咁你就要擔心呢樣嘢。咁你其實好短時間一兩個禮拜就會見到呢一樣嘢，即係呢個情況會出現。即係譬如你見到越嚟越多歐洲嘅國家，因為佢基本上好近非洲，佢如果好近喺歐洲有一個大嘅爆發，或者中東有一個大嘅爆發，係呢一個新嘅病毒為主嘅話咧，咁係一個好 alarming， 即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咁我哋亦都有時間咧，係去盡快打第三針或者係打頭嗰兩針。咁當然啦，之後可能出年會有一個第二代嘅疫苗嘅產生，咁但係嗰個需要時間，咁、那個第二代咧就可能會用 Delta 或者用呢個新嘅嗰個病毒做嗰個抗原，咁、但係仲係需要時間去製造咯。 嗯，其實而家咧呢一啲嘅新嘅病毒株嘅 case 咧，佢就集中喺全球幾個地區嘅，即係主要係南非啦，咁香港亦都有，呢、這個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同內地嘅通關？ 我覺得唔會嘅，因為第一個個案而家好少，第二就係我哋嗰個政策上係冇改變，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 咁而香港嗰兩個個案，其實都係一個嘅輸入個案，可能傳染俾另外一位，咁所以都係一個輸入嘅個案。咁我哋要監察住就係會唔會越嚟越多呢啲嘅個案，同埋會唔會有譬如本地有呢啲嘅個案，或者甚或乎可能內地都會出現。咁呢啲係我哋需要留意同埋要監察嘅地方。但我相信我哋仲有時間去準備同埋監察。 嗯，好啊，唔该晒你，孔凡毅教授，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咁啊，孔凡毅咧，佢系香港大学内科学系嘅临床教授嚟嘅。阿林姐，如果我哋头先听咗孔凡毅嘅解释咧，即系佢都会觉得我哋而家嘅一啲嘅入境嘅相关嘅检疫措施咧，都系已经系相当之严谨噶啦，咁样。咁但系可能都真系要考虑咧，往后佢呢一种新嘅病毒咧，喺其他地方爆发嘅情况如何？如果佢爆发得多咧，我哋就需要比较尽快地去推咧打第三针。咁即系话，到时我哋亦都可能要因应呢个形势咧，去增加我哋嘅疫苗嘅库存量噶咯噃。 嗯，系啊。咁同埋咧，卫生防护中心亦都话咧，其实而家咧即系嗰个对于个病毒株嘅啲科学资料啦，其实都仍然未足够嘅。咁不过世卫咧亦都已经咧就住呢一个嘅新嘅变种病毒咧，系会进行一个进一步嘅监测同埋研究。 不过都真系值得留意咧。我哋由即系唔同嘅外媒嘅报道啦，都可以睇到咧。似乎即系世界各国咧都比较重视啊，今次呢个变种病毒嘅出现，甚至会系譬如有一啲嘅地方会担心，即系会唔会系影响咗佢哋成个嘅防疫嘅策略咧，或者系效力咧咁样。咁所以跟住究竟其他地方如何应对，同埋世卫对于呢一种嘅病毒嘅研究啊，会有啲？咩新进展咧？呢个都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同埋留意嘅。譬如我头先所讲到，即系点解话即系其他嘅国家嘅重视咧？譬如我睇到资料啦，唔单止头先林姿欣你提过嘅，英国系禁止咗即系非洲六个国家嘅人士进入啦。咁另外咧譬如如果系以呢个以色列咧，亦都系禁止咗南非嘅旅客咧进入去以色列，同埋都唔俾佢嘅國民咧，去依七個嘅非洲嘅國家嘅，咁而德國咧，亦都有類似嘅咁樣嘅限制，亦都係禁止一啲嚟自係南非嘅航班嘅。咁啊，1872-31翻嚟再傾。 概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5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天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下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天富海湾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不过反方向去上水啦，咁亦都系近住天富海湾呢个位置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科学园。而后些少较早时啦，吐露港公路近住中文大学去上水方向嘅意外就清咗场啦，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仍然清理紧噶，一带是比较挤塞。龙尾分别咧就喺观塘道过咗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顺利村。另外喺港岛方面咧，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道老之道。重复一次啦，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砵甸乍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道老之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 西行过海龙尾西湾河近泰安楼。九龙方面，观塘绕九龙方面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挤塞，龙尾近城市花园。在九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道。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枫树街这一段呢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兴华西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的，龙尾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反方向了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这段车龙排到去联合道。另外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段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至到蓝地石矿场这段车多缓慢，后车少了近住东城里都是去屯门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博围。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的水果。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的体育产业链，找来香港足球名宿邱建威先生，同大家分享开设足球学校的苦与乐。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谭丽芳，伤到2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黎浩乐，伤到2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陶晶晶，伤到16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余文健，伤到3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喂，阿女啊，你看张点心纸不同了， 有一个变了孖宝，还有些新款式。 今届立法会换届选举都有新安排，将会由28个功能界别的选民选出30个议席。 以往的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会合并为医疗卫生界， 亦新增了商界第三和港区人大政协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共融乐团的盛事《触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在23号上演。 当晚，他们同陈奕迅合作演出多首曲目，令人听出耳有。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的听众有得先听为快，千祈不要错过了。 逢星期日晏昼1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先補充一下啦，關於頭先講到咧新發現嗰種嘅即係變種病毒咧，咁啊係德國咧，其實宣布咧就係話而家喺嚟自南非嘅航班咧，就只係可以咧接載咧即係德國人嚇翻翻去嘅啫咁樣。咁而喺歐盟嗰方面咧，亦都係商討緊一啲嘅對策嘅。咁啊，歐盟委員會嘅主席馮德萊恩咧就表示咧係同成員國咧密切協調。之后咧，建议咧就启动一个紧急嘅刹停机制，禁止咧从非洲南部地区嘅航班咧入境嘅。咁啊，关于咧呢个新型变种病毒嘅情况同埋佢对世界各地嘅影响咧，咁我谂我哋都继续留意住啦吓，睇下往后咧到底有啲乜嘢嘅新嘅发展嘅。而林郑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又讲翻一个香港嘅议题，就系关于学额嘅问题啦。嗱，其实教育局咧较早之前咧就将喺新一个学年入边中小学的各区的学额变化就上载了是出来的。其实如果我们看到以小学来讲那个的学额如果比较在7月和10月的空缺学额的空缺学额的数字就是九龙城区北区沙田区同埋屯门区呢佢嘅空缺学额嘅数字呢都係有所增长㗎噃。咁而如果我哋睇返呢喺中学嚟讲呢就由7月到10月呢其实咁多个区嘅学额呢空缺学额嘅数目呢都係增加咗喎。咁呢个其实都係一个比较特别嘅情况。 嗯係呀、其实我哋呢早前都讨论过呢一个学额嘅问题啦。咁教育局呢喺9月嘅时候啦即係啱啱开学要点人头呢嗰陣都有啲过渡性嘅措施啦。譬如就係去放宽下嗰个点人头数目嘅准则啦。同埋就係去保留超额教师最多三年嘅。咁但后来呢即係特区政府都提出咗一点就係、呢一个嘅學生人數嘅變化咧，似乎都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啦，嚇，即係過渡性嘅措施就唔足以去應對啦。咁所以咧，而家咧政府就會有一個策略性嘅處理嘅，譬如就係、停辦一啲收生不足嘅學校啦，學校嘅合併啦，嚇，近排我哋都亦都有聽過啦，九龍工業學校啦，同埋呢一個農場官立中學咧，就會喺下個學年咧合併啦，同埋亦都會咧係可以咧申請一啲叫做跨區嘅學校重置嘅，咁。不過咧，其實呢個學額嘅問題咧，即係我估對啲學校都有啲嘅挑戰嘅，譬如就係一啲音樂椅嘅問題啦，即係話會有一啲嘅學生佢紛紛去報讀一啲即係成績比較好嘅名校啦，咁可能就會導致咧，即係一啲嘅弱勢啲嘅學校咧嘅情況就雪上加霜啦。又或者對於一啲好啲學校嚟講咧，佢哋要同時去教唔同背景嘅學生，即係唔同嘅佢哋嘅學習程度嘅學生嘅時候咧，亦都會面對一啲問題。 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到可能一啲本來較好嘅學校啦，咁你頭先所講嘅音樂椅效應咧，就係佢會可能係有機會咧收咗某一啲咧個本身個學業成績咧，同佢以往收生嘅學業成績咧有所差異嘅學生翻嚟嘅，咁變咗就係佢內部係咪要做一啲嘅調教，以令到呢一啲嘅學生都能夠追到佢哋嘅學習進度，又或者老師係咪要調教佢哋嘅教學方式咧？咁、呢個就係關注啦。咁當然呢如果站喺家長嘅角度呢佢哋又可能呢有另一種睇法就會覺得呢而家我可能 多咗機會啦。 係啦即係個學生本來個學業成績呢即係唔算係最頂尖嗰啲呢而家都可能會有機會係讀一啲本來係叫做即係學術表現比較頂尖嘅學校嘅。咁呢個對於家長嚟講呢又可能有另一樣嘅考量嘅。至於呢頭先講過呢就係、點樣去應對呢嗰、個學習嘅即係有剩餘學額嘅情況啦，咁啊林志恩都講咗咧，以官立學校嚟講咧，就會用一個合拼嘅學校嘅方式去到處理啦。其實我哋亦都問過咧教育局咧關於呢一個議題嘅回應嘅，咁佢哋有一個書面答覆咧，佢哋就話咧，亦都係同一啲嘅辦學團體咧展開商討，促請咧佢哋仿效咧教育局局方嘅做法咧，以有序嘅方式整合咧轄下資源，包括咧係逐步停辦一啲收 收生不足的学校咧，同其他学校的合并啦，或者系申请咧，将有关学校跨区重置到去新的发展区啊。嗱，呢啲咧就可能都要考验到一啲嘅办学团体咧，佢用啲乜嘢方法去到应对啦。特别就系如果你本身系一啲嘅大嘅办学团体，会唔会佢做呢啲嘅资源重整嘅功夫嘅空间会比较大咧？如果佢本身可能嗰个办学团体所办嘅学校嘅数目未必系太多嘅时候，咁又会唔会系相对地更加头痛一啲咧？呢、這个可能都要即系有机会咧，可能要同啲办学团体去探究一下。 系啊，都有啲办学团体，譬如嗰啲单头嘅学校，即系我哋话我哋喺一个区入边，净系得佢自己零零丁丁一间嗰啲咧，就最难处理啦。咁如你头先所讲，如果系大家系相同嘅办学团体，咁你个资源嘅整合啊，或者学校嘅合并就相对容易啲做啦。咁另一样咧就系嗰个跨区重置咧，嗰个时间我都觉得系一个要点嚟嘅，因为其实而家北区亦都有一啲学额过剩嘅情况啦。咁如果我哋话有一啲嘅学校跨区重置去北区嘅时候，究竟系几时去迁移咧？呢个都系一个关键。如果唔系，亦都可能会再增加嗰个学额过剩嘅问题。 嗱，以上种种嘅问题咧，大家点睇呢？无论你系家长也好啦，学生也好啦，教师也好，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不过呢个时间咧，林志恩，我哋请嚟一位嘅校长啊，同我哋去讨论一下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一位沙田区嘅小学校长洪世军咧，同我哋倾倾噶。洪校长你好。 是两位主持人好。 是洪校长，如果我睇返呢，以小学嚟讲呢，沙田区呢比较起七月到十月呢，佢嗰个空缺学额呢係增加咗成即500几个喎。咁你哋自己喺区内入面观察到嘅情况又系点样嘅呢？个空缺学额嘅增加嘅原因，你哋自己有啲乜嘢嘅推断呢？ 首先讲返我自己学校沙田纯真学校呢，其实我哋收生是很理想的，很受欢迎，所以其实是一路都很多学生来叩门，无论是在小一的时候或者是插班生，所以我不是说那么看到这个的情况。不过这样，我们真的有学生是就是不断说移民啊，来就是跟小礼物给校长啊讲声再见啊，这样这个真的由上年的七月到一路九月、十月、十一月都每天都有的呢、这個情況。咁而我哋因為沙田區分91區、88、89區啦，咁我哋係91區係沙田市中心區，應該情況亦係即係除咗可能我自己學校係即係收生理想之外咧，本身呢個區亦都會有啲即係喺火炭啊附近嘅區域咧，係有一啲嘅私人屋苑同埋公共屋苑係啱啱入伙或者準備入伙嘅。咁所以其實雖然有學生係即系佢哋移民啦，咁但系我哋就会收翻一啲插班生咯。咁即系暂时91区呢个情况就应该即系可能有睇个别学校啦。咁嘅情况就唔算话好严重。不过我相信另外88、89区，因为我哋都大家会倾偈啦，即系校长之间同埋开会。咁我哋都知道每间学校都有一个移民嘅情况啊，即系啲学生移民啊，嗰个数量都唔少嘅，为数不少。同埋其實除咗移民之外呢，因為啲學生可以譬如佢本來另外仲有心儀嘅學校，或者佢去想去讀直資或者私立嘅學校，咁呢啲學校都多咗學位呢，其實嗰、那個好似頭先兩位主持人講嘅音樂椅效應就會有啦。因為佢除咗可能移民之外，佢可能可以轉校，轉去佢自己另外想去嘅學校。咁同埋因為沙田區嘅交通都好便利㗎嘛，咁所以佢哋其實要出去其他區度讀書呢又好方便。咁呢個就真係會出現呢個情況咯。咁同埋過去其實譬如91區咁一路教育局都加牌嘅，要我哋反而我哋行小班，佢仲要我哋加收學生，就算今年都仲係要加牌到29人嘅。咁但係都會聽見有啲學校呢係根本收唔到呢啲加牌生㗎啦。咁呢個就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同埋如果呢個學校有收一啲國內生嘅話呢，咁可能有啲國內生呢佢哋疫情中佢翻唔到過嚟香港啦，咁可能佢用 Zoom 嘅方式去上堂網課上堂，但亦都有可能部分選擇，不如我留翻喺國內讀書啦，咁樣都會有嘅。咁同埋即係個政策都唔同咗，可能嗰啲雙非政策同埋嗰個嘅即係小學嗰、那個即係嗰個學生嗰、那個即係、那個出生率影響咗嗰、那個。即係小一嘅入學生都係情況係 即系一路一路睇到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咯。 嗯，而家咧就有人咧形容教育界嘅情况系一个太弱留强嘅情况啦，即系亦都会甚至有人觉得好自然嘅，即系有一啲冇咁出名啊，或者弱势一啲嘅学校系逐渐被淘汰。但系咧，事实上咧呢啲比较弱势或者冇咁出名嘅学校被淘汰咧，系咪对即系整个教育界系事实上真系冇影响嘅咧？还是你都会观察到有啲重要嘅影响？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学校佢都有个佢哋嘅特色同埋角色噶，反而我哋自己学界就好希望，如果办学团体或者教育局都愿意嘅话咧，其实我哋知道好多学校本来行紧大班嘅啦，我哋系行紧小班嘅，我就系二十五人一班，但系我自己因为即系头先讲又加派啦，又受欢迎咧，咁其实我哋有二十九人，甚至可能多过二十九人，因为我有扣门生啦，咁但系其实一啲学校佢系大班嘅，本来应该三十人一班。但呢啲學校佢哋都願意話，既然而家無論係嗰個出生率啊，或者係個政策唔同咗啊，或者成個區嗰個收嘅學生少咗咧，咁不如就由大班變翻做小班，咁對學校又好，因為嗰個新生嘅即係嗰個互動啊、師生互動啊、照顧啊方面都能夠做得更加好嘅，因為嗰個師生比例能夠減，即係增大，咁但係。这个就要希望教育局都能够推动这一样东西。其实我知道很多学校大班的学校他们都愿意行小班的。希望教育局是考虑这一点呢，乘着这个这么好的机会呢就全部行回小班。因为小班那个对学生的照顾啊，他的教学啊各方面都是更好的。就是更能够就是那个教学的效能是会增加嘅， 洪校长，你就系小学噶，咁但系你哋又点你自己又点睇呢？中学学额嗰个空缺嘅变化咧，对于升中一嘅学生咧带嚟嘅影响会系啲乜嘢咧？尤其是譬如喺选校啊、各方面啊等等，同埋啲学校啊，佢点样去照顾个学生嘅学习嘅能力差异上面，会唔会系因为嗰个嘅学额嘅空缺系多咗咧，而导致到会有啲比较根本性的变化在这 里？我看到我自己的学生他们真的大胆一点，就是会够胆去申请一些，就是除了沙田区里面沙田区一些他自己心仪的学校之外呢，去申请一些是在九龙啊区或者是市区的一些传统名校啊，就是他们会，就是当然他们的成绩是很优秀的，可能他们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他们过去未必会这样考虑，但我想他们都知道原来这些学校都有機會可能啲學生移咗民，或者有多少啲學額，我可以嘗試。我見到我哋啲好優秀嘅學生，同埋家長佢哋開始會諗我可以咁樣去試下，所以我多咗學生係選即係去報讀呢啲傳統嘅名校，而且佢哋都入到啊！我見到佢哋入到啊！咁可能佢嘅面試或者佢嘅學術成績都好啦，但係同時我相信亦都係因為可能有呢啲學額咯。個流動性係我知道有嘅，咁但係我亦都知道咧。其实我有时想他们即这类传统名校收到我们这些其实他们都是名列前茅的小朋友呢，其实当然小朋友即他们去到这些优秀学校他们都要很努力咯，但是这些小朋友都是很优秀的。那我觉得有这种情况。而我们沙田区我们知道呢，过去其实这几年本来中学是会扩班的。那我们学生咪多些即学位可以去选择咯，不同的学校，因为他唔同种类嘅学校佢都有扩班，咁但系我知道嚟紧应该就唔会啦，即系我哋睇到啲数据，应该佢哋唔会扩班，咁变咗我哋嘅学生就应该喺呢方面咧，佢就唔会话好似过去咁，佢好有多啲嘅选择咁样样咯。咁系啊，呢个情况我有。 洪校长好快跟进一条啊，即系如果按你头先咁样去讲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咪都相信唔会因为呢一个叫做即系音乐椅嘅效应咧，而令到一啲嘅中学佢本身嘅学生嘅学习差异会扩大咗啊？ 个差异。我覺得因為他們收的學生，我見到我自己學校的現象，我實際不能夠代表中學講，但我見到他們，如果我的學生去考取這些學校，他們學生很優秀的，其實都是學校裡面的尖子啊，或者是就是那個學習動機很強很好學的小朋友，而且他都是有一種挑戰的心，覺得我可以去試一下這些傳統名校啊，所以我覺得他們收到我們這些學生 其實係佢哋都應該係個學習態度同埋個學習動機各方面都係好好嘅。咁、但係實在確係有呢種情況，佢哋可能過去佢未必會收到咁多呢即係地區嘅學校嘅學生，但係依家我諗相信會有，而我哋嘅學生亦都夠膽去試咯，會亦都成功咯。 我都想问多一个关于嗰个音乐椅效应嘅问题嘅，因为有一啲教育界嘅前辈咧，都讲过话，以前咧有啲同区嘅学校咧之间会有啲所谓叫君子协定啦，即系可能有啲好啲嘅学校，如果有家长嚟叩门嘅话咧，佢都未必会收，咁就避免咧即系抢咗一啲叫做弱势啲嘅学校嘅学生啦。咁而家咧，其实譬如沙田区为例啦，你哋个区嘅学校有冇一啲咁样嘅共识啊？还是其实随住嗰个学生人数越嚟越少咧？反而學校之間嗰個競爭嘅心態會越嚟強。 我覺得我哋自己沙田區嘅校長佢哋競爭，即係其實佢哋各自努力嘅，大家唔會話係互相競爭，係好好朋友添。咁但係大家都會一路睇下呢啲數據啊，研究呢個情況。咁譬如以我為例咁啦，其實我哋到開學嘅時候，係有即係未入學已經有三個小朋友話會移民啊，咁其實有好多人寄信嚟。希望我哋收佢哋嘅，咁但係都開學啦，咁我又覺得我都唔收小朋友啦，因為即係佢哋都最好就喺佢本身派去嘅學校，佢已經安頓落嚟啦，因為校服又做咗，書又買咗啦，或者個心態都適應咗，咁我哋就會即係我自己會咁樣，但係其實呢個就係純粹可能我哋選擇，究竟我收唔收多啲叩門生，或者我究竟即係補唔補翻嗰啲移民嘅小朋友咯，咁呢個。其實因為又唔影響到我嘅收生嘅，即係因為我本身即係我哋教育局佢加派啫，咁但係我25人就一班噶啦，咁我哋會咁樣，但係如果真係有家長佢哋嚟到叩門，而當時我仲有位，然後我又覺得係適合嘅話，咁我哋都會考慮嘅。 好啊，多谢晒你啊，洪校长，唔该晒吓，洪 系 麻烦你，洪世军校长系沙田区一间小学校长嚟嘅。休息一阵啦，转头同大家讲另外一个议题，就系讲下野猪啊。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喺12月19日举行。 社会福利界嘅选民都系根据条例注册嘅社工，呢、這个界别嘅候选人有咩建议改善香港贫穷问题呢？对于安老院舍轮候时间长，候选人又有咩对策？ 星期六朝早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社会福利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冇錯，喺度亦都有個節目預告啦。由聽日開始咧，香港電台將會舉辦功能組別同埋地區直選嘅選舉論壇嘅舉行嘅時間咧，分別就係朝頭早嘅8点到9点啦，以及咧係黃昏嘅5点钟嘅。咁分別咧，聽日會係有第一場嘅功能界別選舉論壇，就係嚟自社會福利界嘅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港台電視31咧會同步直播，請大家留意啦。不過咧，林志恩呢個時間。我哋都要咧关注一下野猪啊！嗱，寻日咧喺北角嘅天后庙度啦，就有途人发现有一只野猪嘅颈部咧卡咗喺行人路边嘅铁栏，咁啊报警求助啦。咁不过咧经过即系相关嘅人士去睇过，警员同埋消防亦都接报到场啦，就发觉嘅野猪咧不断咁挣扎啦，受伤流血啦，然之后就经过即系爱护动物协会嘅派员咧去帮佢注射咗镇静剂，再转交俾加道理农场，最终因为伤势严重咧，经过加道理农场嘅评估之后咧，康复性可能极微，就要被安乐死。 咁另外咧，亦都11月21日啊，喺油麻地货物起社区啦，同埋薄扶林道嘅油站咧附近咧，亦都渔护署捕杀咗两只野猪嘅。不过咧，呢个咧亦都有社会上有人去批评啦，就系话，咦，究竟咧呢两个系咪即系之前渔护署所讲嘅一个叫野猪嘅黑点咧？因为渔护署本身咧，佢嘅政策咧就系话会优先去处理有一啲大量野猪出没嘅地方。 嗱，7点半新闻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国家奥运代表队大约30名运动员下星期五起访港三日。康文署表示，代表团运动示范和大会演大约5300张公开门票卖晒。康文署表示，今日在城市售票网开售的头一个钟头，门票已经售出接近九成，到下午大约六点，所有门票卖晒。署方说网上售票情况大致畅顺，开售后售票系统虽然非常繁忙，但一直运作正常，无间断售出门票，但当中有几宗门票交易未有印上购票人姓名，由于系统已经记录购票人的资料，相关人士无需更换门票，场地职员会在表演活动当日即场核实购票人身份，他们将会获得个别通知有关安排。内地和香港疫情防控工作第二次对接会昨天在深圳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今次会议是通关的重要里程碑，期望通关越快越好，名额就越多越好，另外亦要拟定港人到内地要符合的条件以及使用哪个口岸等。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下星期会公布港版健康码详情，希望港人早日使用，熟习后为通关做准备。他又说，用家使用港康码时需要加入自己的姓名和相关资料，确保过关时在可控风险下进行。一名曾经在赤柱监狱服刑的囚犯在囚期间入禀挑战惩教署限制囚犯致电外界的工作守则，高等法院今日颁布裁决，裁定申请人败诉。判词提到，无论申请抑或批准囚犯通电话，都需要视乎事件而论，工作守则能够平衡更新和惩罚需要，有正当目的，亦合乎比例，并无违宪。法庭认为，囚犯申请通电话时，先后经初级和高级两名职员会面了解，人道考虑通话是否具备实际需要，囚犯已经具备足够机会陈情。判词又说，普通法制度下，判囚是剥夺和约束了在囚人士和外界全面通讯的自由，和一般人有区别，申请人质疑惩教署越权的基础薄弱。入境处宣布推出在内地申领香港特区旅行证件的新措施，由今个月29号起，特区政府五个驻内地办事处，即是驻北京、上海、成都、广东和武汉的办事处，除了处理换领特区护照的申请外，亦将会处理首次申请特区护照或者换领签证身份书以及回港证的申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下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日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嘅消息，咁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隔咗前近天富海湾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大埔公路近骏景园。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天富海湾有意外，龙尾喺骏景园。咁至于隔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招神。咁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就係龍翔道荃灣方向咧，近住彩虹村嘅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咁大車龍啊都係消散嘅。而家觀塘道近住啟業村來回方向嘅交通都係繁忙，龍尾分別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同埋龍翔道近虎山道橋底。至於較早前咧，喺江樂道中去西環方向近住砵甸乍街嘅意外就已經清理好，而家告士打道中環方向嘅交通咧比較繁忙，龍尾喺馬斯道。 同大家讲一个电车嘅消息，就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而家由金钟港铁站至到道路至道嘅东行线电车服务系暂停。最受意外影响，电车由金钟港铁站至到天乐里，就系、是、至到道路至道嘅东行线电车服务系暂停噶。重复一次啦，就系、是、由金钟港铁站至到道路至道嘅东行线电车服务暂停。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东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兴田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较早前因为意外影响而受阻嘅电车服务，而家系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咁就系较早前咧，由于有意外，金钟港铁站至到道路至道嘅东行线电车服务系受阻，而家系已经回复正常。路面嘅情况喺九龙区尖沙咀一带嘅交通嚟，而家非常繁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嘅车龙排到永安广场。西行到南街附柯士甸道至到梳士巴利道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噶。咁另外柯士甸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咁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就喺芜湖街。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国家队奥运的运动员代表团就会在下个月3号至5号访港，体育专员杨德勤。 日常来讲，国家队运动员在内地以至到在海外训练和比赛其实都很忙，可以一次过看到这么多我们国家级的运动员做一些示范和有些分享，其实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61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2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野豬的問題呢都真係引起咗香港市民好多嘅關注啊，同埋有唔同意見嘅討論嘅。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就係1872311872311啦。如果大家呢有啲乜嘢嘅意見同睇法啊，點樣去處理野豬嘅問題呢，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一傾嘅。咁不過喺答半新聞之前啦，都同阿林子欣呢傾到啊，最近即係漁護處呢，佢去叫做獵殺野豬嘅一啲嘅做法。咁特別就係最近有兩宗咧，佢個獵殺嘅地點咧，射殺嘅地點咧，都唔係叫做係一個野豬客點。 不過一個好根本嘅問題咧，就係究竟點樣定嘅咧？嗰啲野豬客點，即係話究竟嗰60多個野豬客點啦，而家具體嚟講，究竟係喺邊度啦？同埋係用咩準則咧去判斷一個地方咧係需要被列為野豬嘅客點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另一個咧就係而家個新嘅人道毀滅政策咧，其實究竟嗰個實施嘅目標咧同時限咧？ 咧係點樣定咧？咁又好似即係漁護處未有公布嘅啦，因為嗱17號咧深灣道嗰一次行動啦，去到頭先陳燕平你所講咧21號油麻地啦同薄扶林咧嗰兩次嘅行動咧，其實5日之內咧就已經捕殺咗9隻野豬啦。咁究竟嗰個野豬嘅數目同活動範圍係要控制到邊一個地步，即係處方先至會暫停而家政策，就翻翻去原本嗰個絕育搬遷嘅政策咧？咁而家就未有一個明確嘅指標嘅。 1872311有啲咩睇法呢？打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野豬關注組嘅幹事黃浩然啊，黃浩然你好。 大家好。 頭先咧，我哋都討論到一樣嘢，究竟邊啲先至係叫做野豬出沒嘅黑點範圍咧？點樣去界定咧？以你以往嘅認知啊，你知唔知漁護處係點樣界定呢樣嘢噶？ 哦，其實漁護處用詞上面咧，其實都係我哋會覺得有啲問題嘅。首先佢用黑點嚟形容啦，即係有啲會覺得係即係有啲妖魔化咗啲豬嘅，即係覺得佢哋好做啊，或者造成一啲嘅衞生問題。咁第我哋即係所謂呢個嘅位置嘅一個嘅熱點啊，我哋會叫做咁，就其實就喺香港裏面都係經常有唔同嘅地方都會出現嘅。咁就漁護署即係對於今次嘅做法，即係話之前就喺呢個嘅21號嘅時候咧，就捉咗兩隻嘅野豬，就將佢哋所謂嘅人道毀滅啦。咁呢兩隻野豬亦都不是出現喺上述嘅一啲嘅位置嘅熱點咧，我哋係覺得係匪夷所思，因為而家個漁護署個準則咧，其實講真喺呢個香港裏面，即係已經好難分到城市同埋邊，即係邊啲係郊野嘅地方。加上喂咁呢啲豬只不過係可能蕩失路落到嚟一啲嘅市區嘅地方，亦都冇構成市民嘅安全嘅一啲嘅威脅啊，可能係純粹可能蕩失路落咗嚟嘢食就無啦啦俾人哋去撲殺咗，即係我諗即係漁護署即係要考慮佢嘅政策嗰個基本嘅原則個精神係咪已經違反咗咧？即係好難令市民再相信漁護署喂原來佢係打住。呢個嘅所謂保障市民嘅安全嗰個原則去做嘅，咁而家就係分明呢兩隻係野豬又純粹落到嚟，亦都冇接到任何投訴話佢傷到人，亦都冇話係咯，冇話佢有啲咩特別嘅有攻擊性嘅行為出現咗，我就好奇怪點解漁護署即係好似處理冇完全冇彈性嘅，咁當然我哋唔係話佢處唔處理有彈性，但係根本呢個嘅撲殺政策。措施是有問題啦， 但是黃浩然講翻個根本問題先，到底嗰、那個黑點嘅定義啊，係以譬如有好多人去嘅位置啊，曾經有好多隻嘅野豬出沒過啊，定係用啲咩方法去界定？還 是投訴數字 係啦，嗰度係個黑點咧。據你所知， 漁護署咧，佢亦都冇公布佢嘅準則嘅，因為其實佢呢、這個係佢哋嘅定義裡面嘅。咁但我相信咧，都係你啱啱講嗰兩點啦，就係、是、多人去位置同埋數量會較多。出現的地方咧，佢哋會覺得是一個位置的熱點或者要做嘢的地方咯，係啦。 據我了解就過去咧，即係處方都有啲處理市區野豬的指引嘅，譬如佢都會評估個別野豬的影響，即係佢係咪一個所謂叫做重犯啊，即係係咪成日會市區出沒啊，或者有啲襲擊人嘅記錄啊，咁亦都有唔同嘅選項啦，即係除咗人道毀滅之外，亦都有即係絕育啊等等嘅政策。咁其實而家你哋嘅建議係咪希望即係處方都有一個比較有層次嘅處理方法咧？ 係啊，一定要循序漸進啦。即係咪而家你其實一下子咧係由本身講緊我哋做緊一啲嘅避孕啦、絕育啦、放媒嘅計劃啦，或者可能係打咗麻醉針幫佢搬遷嘅，而家就一下子就係、是、其實係格殺勿論啦。主要落到嚟城市裏面啦。其實我諗即係喺香港或者即係可能有啲政策係咁啦。咁但係佢係推行得非常之過急，亦都冇過渡期，冇適應期。好，我退一萬步，即係我唔評論呢個所謂人道毀滅啱唔啱啦。但你至少有一個冷靜期，俾啲市民去適應。你又做多啲教育工作，試下投放多啲資源去做一啲嘅避孕放回絕育嘅一啲嘅計劃。同時間可能改善一下一啲垃圾桶嘅設計啊，或者咧去教育多啲嘅市民唔好去餵豬啦。咁因為其實。漁護署都講到明啦，個源頭根本上就係餵飼啦，佢自己都認同嘅，即係動物團體都認同嘅。點解你唔係針對個源頭去解決問題，而係純粹要解決啲豬，要佢哋去賠上性命啦？我諗呢個做法係好不智啊，亦都係好唔文明、好血腥嘅做法嚟，係。 我都想問多少少關於嗰、那個絕育計劃嘅嗱，因為我睇翻咧，即係六月嗰陣嘅立法會文件咧，其實處方都認為都有一定嘅成效啦，即係過去嗰個絕育計劃。咁嗱，亦都有啲專家話咧，問題咧就係在於究竟嗰個絕育野豬嘅數目啊，同埋個實施嘅時間係咪足夠去睇到個成效啦？其實以你嘅理解咧，究竟嗰個絕育數目係譬如佔整體野豬嘅幾多嘅百分比先叫有效咧？同埋要幾多少時間先至見到個成效？ 第一样嘢啦，其实嗰、那个绝育咧，嗰、那个嘅成功率咧，其实系非常之有效嘅。咁譬如话注射咗一啲嘅避孕针嘅一啲嘅野猪啦，超过91% 咧，系不能够即系可以避孕啦，系成功避孕啦。咁亦都加上有一个叫做绝育嘅微创手术，咁系全球都系首创噶啦，喺野猪里面。咁就喺原地做完绝育手术，大约我哋亲眼见过就系十零分钟咧。其实只猪就即系个伤口埋翻去之后咧，就俾佢苏醒，放翻去郊野嘅。咁其实系好成功嘅，只不过今次系冇投放资源去所谓嘅唔同香港嘅一啲嘅位置嘅热点，亦都冇一啲足够嘅资源咧，系俾一啲嘅前线，例如增加一啲前线人员啦，甚至兽医嘅一啲嘅数量啦等等啦，令到咧绝育嗰个嘅效率咧，未必系完全彰显到出嚟嘅。系啦，未必完全彰顯到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啱啱即係主持人問，究竟要做幾多嘅數量嘅野豬先為之可以係成功啊？咁至少而家我據我哋觀察，全港漁護署嘅數字都係講緊大約2500頭，我當佢3000頭啦。咁而家係做咗大約300隻嘅野豬嘅避孕同絕育，係講緊一成咗。係啦，喺呢個缺乏資源之下咧，其實做咗一成。里面其实是当然不足够啦，咁但亦都根据一啲嘅文件啊等等嘅一啲嘅资料啦，其实是话是要做过起码70%或以上，不过呢个当然我哋要再去评估啦，咁但是一成就一定绝对不足够㗎啦，咁但是问题是因为你政府冇增加资源，管理不善，令到呢个其实是好好嘅计划，或者是全球第一个地方去做嘅，香港是一个引以为傲嘅国际一个嘅進步和平對待動物的方式，但是因為你沒有去投放資源，沒有認真去研究去做，加上教育或者去巡查一些餵飼野豬的人，去加強一些可能檢控或者可能提高一些罰則，是咯，咁其實是要多管齊下之下呢，是要用時間來換取成果，但是到了政府沒有耐性，好啦，可能同相對一個執法的警員有密切的關係啩，咁所以佢哋好似要做嘢，我哋要用一个嘅管理嘅效率、管理嘅思维，一下子杀晒啲猪，咪最方便咯。系啊，即系但系佢哋系冇谂过，究竟我哋市民系想佢哋要尊重动物，或者动物喺呢个社会里面咧，其实系都有一个嘅应该被尊重嘅权利嘅，俾人哋看待。得好嘅權利嚟嘅，係啊。 根據漁護署所講咧，其實佢哋之前亦都有考慮過，係咪要改變咧而家管理野豬嗰個嘅政策嘅。咁但係究竟個觸發點係點解佢哋會而家係決定咧，係用一個叫捕殺嘅方式咧去處理一啲嘅野豬咧？當然我哋無從得知啦。咁不過咧，黃浩然另外有一個嘅問題就係有啲民間人士咧，佢哋就話願意借出貓狗嘅收容所咧去收容咧被漁護署捕獲嘅野豬，你自己又怎睇呢啲嘅建議呢？ 首先我亦都好感謝啦，喺動物或者喺野豬最艱難嘅時候啦，有動物團體去伸出援手，這個真係非常之難得，亦都好多謝即係有心人去真係實踐去咁做。咁即係但係即係因為我依個個嘅計劃嘅詳情咧，我哋亦都未好了解啊。係啦，咁但係我哋最希望當然個方向就係野豬能夠無拘無束喺嗰、那個郊區可以生存嘅，大家有共存互相去尊重嘅話咧，都係我哋即係想諗嘅事嚟嘅。咁所以對於呢個嘅方案咧，我哋亦都未有一個好具體嘅comment 咯，係啦，即係個意見咯。 好啊，唔該曬你，黃浩然傾到呢一度啊。黃浩然咧係野豬關注組嘅幹事。嗱，林志恩頭先係咪傾到一樣嘢嘅？究竟全香港有幾多個叫做即係野豬嘅黑點嘅位置嘅？嗱，我就睇到咧有一個係專門報導動物消息嘅香港動物部啦。咁佢哋就話咧係有向漁護處查詢過嘅。漁護處咧就向佢哋表示咧，全港咧各區咧記錄到有野豬滋擾嘅黑點咧 係有六十幾個，當中較多嘅黑點嘅地區咧，就係南區啦、中西區啦、大埔區啦、西貢區同埋灣仔區噃。 咁不過咧，我覺得頭先我哋同原野豬關注組嘅代表傾完之後咧，我覺得其實社會上面咧，對於野豬嘅問題咧，都唔係完全冇共識嘅，即係至少有兩點，我覺得大家同意啦。第一就係嗰個野豬傷人嘅個案，其實係集中喺呢幾年啦。咁同埋另一樣就係大家都同意呢一個係一個人為嘅因素嚟嘅，即係話市民餵食係一個構成問題嘅主因。咁不過當然啦，就係講個政策嘅執行細節上面，譬如頭先所講啦，即係嗰啲野豬黑點嘅定義啊，究竟即係漁護處去處理野豬之前，會唔會先監察佢一段時間，即係先決定係咪要去捕殺咧？咁樣咁呢個執行細節上面咧就相當大嘅爭議嘅。 1872311有啲咩睇法咧？卢女士你好，卢女士 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啊？ 我想讲下咧，啲野猪咧其实好冤枉啊！点解咧？因为喺呢两年疫情期间咧，嗰啲烧烤场啊，或者系露营地点啊等等咧，就冇人去封晒嘛，咁变咗啲野猪咧系少咗好多嘢食，加上咧。上一个夏季啊，是好少雨水啊，咁变咗山上边咧系少，真系少咗植物俾啲野猪食噶，咁啲野猪落山食嘢咧就系梗系源头梗系啲人喂啦，唔应该喂啦，咁我希望各方面咧就为啲野猪着想。唔好大开杀戒。 好啊，多谢晒啊卢女士嘅意见。不过啊，林志恩其实本来野猪都唔应该落去啲烧烤场嗰度搵嘢食嘅，因为都同人可能会有比较密切嘅接触。 咁另外咧，可能亦都有一啲嘅，即系我觉得香港亦都同一啲外国地方有一啲文化上面嘅差异。因为我记得渔护署有讲过咧，就系话即系外国都有一啲狩猎即系嘅活动啦。系嘛？咁但系香港其实我哋冇狩猎呢一个嘅民间嘅活动噶嘛，咁所以我哋见到即系有一啲捕猎野猪嘅场面嘅时候，即系个观感上面嘅反应一定会比较大，亦都会导致今次即系所谓点解个社会反应咁两极化嘅其中一个原因。 点样管理野猪呢？特别就系香港嘅即系城市嘅环境咧，系比起外国相比起嚟咧，可能个差异更加大，就系我哋比较人烟稠密啦。同埋如果根据翻譬如较早之前啦。亦都有一啲嘅即系人士咧，佢对比过，譬如南区咧几年之内咧嗰个嘅变化啦，亦都发觉咧，譬如有啲地方咧，可能以前几年之前都系冇人住嘅，咁而家咧亦都系开始有道路开辟啦，亦都有人住啦。咁呢啲可能原本亦都系有系野生动物去栖息噶，咁亦都会改变咗佢哋可以栖息嘅地方。咁呢个亦都会唔会系造就咗咧香港喺野猪问题上面一个比较？獨特的情況就是因為人實在住得越來越多，於是野豬的棲息地改變，所以怎樣去管理呢？的而且確是一個要進一步商討的問題來的。休息一陣，轉頭回來呢，不如我們請來一位的就是提出呢說他的一個貓狗的收容中心呢可以接收一些漁護處去攔截到的野豬，究竟詳情是怎樣呢？轉頭回來跟他傾傾。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印度石钟大吉岭， 旅游自由人 Pinky 同大家分享到大吉岭驻茶园探查，兼亲自体验采茶工作， 更到石金行山坐缆车，仲玩埋滑翔山， 仲坐到世界遗产高山蒸汽小货车。佢喺旅途当中发现冇现金，点解决呢？记住听今个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晚6:35，佳联元朗 U16 对杰志 U16， 今晚8:37，标准流浪 U16 对港会 U16，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西杰，我靓唔靓啊？ 吓， 你做咩答唔出啊？ 哦，瑞文，我嘅意思系 你唔好再买新衫啦，好唔环保噶你。 识咩啊你？我身上嘅布系有机漂染噶。 诶，咁啊啱噃。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搞社企嘅后生仔讲下有机漂染， 而我就请嚟环保妈妈张新月讲下臭仔经。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就住野猪管理嘅问题咧，我哋今日咧亦都有邀约过渔护署咧接受访问噶，不过佢哋就未能安排嘅。林志恩，不如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拯救遗弃宠物中心嘅负责人黄慧贤咧，同我哋倾倾，因为佢哋有一个新嘅建议。黄慧贤你好。 你好， 你就建议咧，就系你哋可以借出位于流浮山嘅猫狗收容所啦，就收容咧被渔护署捕获嘅野猪噶。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嘅咧？ 因为其实就见到即系野猪嗰个事件咧，即系急速咁样进行紧啦。咁所以变咗咧，就即系我哋唔可以继续再等又或者有啲乜嘢嘅商讨。之後所做嘅嘢，咁即係既然間已經係水深火熱啦，我哋就必須要係即時去做一啲嘢嚟，希望即係暫緩嗰個事件再繼續發酵咁樣嘅啫。 嗯，但你哋嗰個收容中心可以容納到幾多隻野豬？ 大概都可以50隻左右啦。 嗯嗯， 你哋個收容中心嗰個環境可唔可以講少少大概係點啦？同埋因為即係始終照顧一啲野豬係需要相關嘅經驗啦。咁你個工作人員咧，即係過去有冇一啲照顧野豬嘅經驗？ 照顧野豬我哋就冇試過，但係因為呢幾年咧都已經係其實講實際嘅就係4年左右啦。咁、咧就係我哋一直都照顧緊一隻被火龍果場遺棄嘅呢啲叫做係香豬咯，佢哋係叫做香豬嘅。 嗯嗯， 係啦。咁而家呢隻豬都有成差唔多300多斤以上嘅。 嗯， 嚇、咁所以變咗，其實亦都有好多嘅專業人士係俾到意見俾我哋，應該係點樣飼養佢哋啊？佢哋有唔舒服點樣照療啊？等等呢啲問題咧。即系都有一啲系而家做紧、即系即系猪笼嗰边嘅有心人咧，佢哋提供好多意见俾我哋咯，等我哋 吓。黄慧贤头先啊，林志恩都问过咧，你哋嗰个收容所嘅环境系点样啦？咁可唔可以都形容一下咧？同埋，如果你哋真系收容嘅时候，会唔会有机会就系野猪同你哋收容嘅猫狗咧，会系即系会系比较近密咧？佢哋个住嘅地方？ 哦，絕對唔會嘅，因為其實咧，我哋而家即係場裏邊嘅貓狗咧，佢哋係即係一個地方，但係而家我哋所諗嘅另一個地方咧，係專係就係俾野豬嘅，即係另一邊嚟嘅，即係絕對唔會話佢哋會即係互相都會見到啊，唔會嘅。 嗯。嗱，咁而家你哋个建议系主要喺你哋中心去暂托啲野猪啦，咁同埋因为个中心始终有限额啦，我见到个报道就大概可以收容到50多隻野猪啦，咁你会建议即系之后下一步点样处理呢？ 其实就系我哋而家最重要就系即系希望即系唔好再即系有啲无辜嘅野猪白白咁牺牲先，咁然之后容后我哋就再即系。希望多啲有心人士或者係動物團體，佢哋再俾多啲意見，咁梗有一個一定會適合噶嘛，唔係話即係而家唔係話要我哋一定係要即係跟我哋呢個方案去做，只不過我哋係提議啫。咁既然間就話嗰啲野豬已經係用麻醉槍已經麻醉咗啦，根本佢哋都唔可以動彈噶啦。咁不如就即係車咗嚟俾我哋先啦，等我哋暫時照顧住佢啊。咁等到一啲更加好嘅方案出咗嚟啦，我哋先至交還咯。又或者同佢哋 係啊。不過黃慧賢，我見獸醫係反對呢個做法嘅噃，佢認為會有機會有病菌嘅傳播，同埋啲豬擺咗喺你哋嗰度就變咗係養豬噶咯。 咁但係而家我唔係話一直係養住佢啊嘛，只不過係即係舒緩呢一個情況啫嘛。 嗯，即係暫時住咗喺度嘅啫。 係啊， 嗯， 就係話舒緩呢一個問題啊，即係唔好話即刻就人道毀滅。 嗯。 即是我哋系唔想见到呢一个情况再继续出现。 嗯，我想你的用意就是希望即系渔护署有一个捕杀以外的新的方案，你先可能会即系交翻野猪出嚟啦。咁但是你哋个方案是你认为点样先至你哋会接受？ 其实而家我就系、是、只不过就系话希望俾一个空间，生存嘅空间俾呢一俾即系呢啲野猪。咁、然之后咧，等佢哋慢慢可以谂到办法，点样去。即系处理得更加好啦，然之后先至再讲下一步。 好啊，多谢你黄慧贤，唔该晒，即系其实都想换取一啲嘅时间啦。 都系良好意愿嚟嘅。 系好，今日时间到此为止，拜拜。